和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引起，情况令人深感忧虑。布林肯重申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强调任何有关欧洲安全的讨论都必须包括北约和乌克兰在内的欧洲伙伴。俄罗斯外交部说，拉夫罗夫要求布林肯不要重复有关所谓俄罗斯侵略的猜测，重申华盛顿必须尽快逐一具体回应俄方所提出的安全问题，并讨论尽快展开更多接触的可能性。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5点，跌4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02美元，卖出1,814.0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4.64，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人民币6.353。英镑兑美元1.36，欧元兑美元1.133，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677。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清凉嘅天气。今早本港气温普遍降至15度或以下，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星期六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暖潮湿。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旧油麻地警署对出啦，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啊，咁车龙排到去碧街对出噶。重复多次，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旧油麻地警署对出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需要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碧街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奇德村新村，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对出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现在龙尾排到去奇德村新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深旺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西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兴华街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城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再提多大家一次，是加士居道天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旧油麻地警署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需要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碧街。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饮水饮到闷，加柠檬、鲜果、薄荷叶就好味又健康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院舍里面的院友啊，怎样可以鼓励他们打针呢？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 帮个长者评估了适合接种疫苗之后呢，都应该是要得到家人那个同意。 冯太你好。 我先生是院舍的院友来的，有一次我上去见到有些医生就在这讲解，那么有些人举手说打。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周恩来将陈独秀寄嚟嘅刊物攞俾延年同埋乔年，佢哋发现无政府主义系行唔通嘅，并且确认马克思主义先系中国嘅救国之路。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昼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月19日，铜锣湾宠物店11个仓鼠样本呈阳性，有女顾客确诊，当局即时停止仓鼠进口。 渔护处呼吁市民交出上月22日起购入的仓鼠作人道处理。 新增18宗确诊，包括11宗本地个案。大坑东村东满楼怀疑出现垂直传播。 世卫指疫情大流行远未结束，警告或再出现新变异病毒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1月19日，早晨啊，各位喺千禧年代咧，又同大家见面啦，我系萧乐文。早前咧个23岁嘅宠物店女店员咧，嗰个嘅 Delta 个案啦，咁啊，亦都涉及咧间嘅铜锣湾呢个叫 Little Boss 嘅一个宠物店嘅。咁啊，寻日咧就公布再有顾客同埋顾客嘅屋企人咧系染疫，咁啊，当局咧喺呢间铺头入边啦，发现到有11个嘅仓鼠样本咧，就系呈呢个新冠病毒嘅阳性啦。咁另外呢一個染疫嘅店員咧，係未去過嘅一個大埔嘅倉庫咧，亦都有一啲環境樣本咧染到係陽性嘅。嗱，今日咧多份嘅報章嘅頭版都係咁嘅，就係話即係政府咧係有一個人道毀滅嘅動物行動啦。咁就係將全港咧可以賣倉鼠嘅寵物店入邊咧，大約1000隻嘅倉鼠啦，以及頭先講到呢個嘅寵物店 Little Boss 嘅倉庫同埋分店，大約1000隻，即係夾埋2000隻嘅小動物咧，係會人道毀滅啦。咁就喺尋晚係即時展開行動噶啦。嗱，另外咧，政府亦都係強烈建議啊，市民係將上個月22日或者之後咧買入嚟嘅倉鼠咧，都係人道毀滅嘅，就係希望佢哋交出嚟咁樣嘅。對於呢一個嘅行動涉及嘅措施你又点睇？喺控制疫情方面点睇？亦都见到有一啲嘅唔同组织嘅啲意见，譬如爱护动物协会啦，佢哋对于渔护署嘅做法就话感到震惊同埋遗憾，认为系未有关顾动物嘅福利同埋人与宠物之间嘅感情同联系啦。另一方面，专家方面好似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都讲到话 ，Little Boss 铜锣湾店啦，50多隻嘅仓鼠入边咧，有大概20%度咧系验到阳性嘅比例都系高啊，所以有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嘅。你又点睇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今次呢个嘅疫情同埋涉及呢一个宠物嘅措施。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电话旁边有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教授，点睇而家揾到譬如铜锣湾店呢个宠物店啦，11个初步阳性嘅样本啦，另外喺大埔太平工业中心嗰个仓库500多个动物样本就未有结果，不过一啲环境样本就有阳性嘅。你自己估计由仓鼠传染到人嘅机会有几大咧？ 呢个机会都好高嘅，而家估计咧可能系喺荷兰运嚟之前，可能嗰批仓鼠都有问题，咁、到咗嘅时候就污染咗嗰个厂房。咁另外分配咗去銅鑼灣嗰個批咧，嗰批次咧都係有呢個大病毒，咁應該係佢感染到人。咁加上基因排序咧，就係呢個 Delta 品種，香港以前都冇嘅。咁所以今次係應該係個倉鼠傳人個機會係非常之高。 倉鼠如果傳人係有啲乜嘢嘅途徑嘅，即係會係飛沫啦，定係空氣啊，定係點樣嘅？ 你都睇到嗰啲相，佢嗰個寵物店個範圍好細嘅啫嘛。咁佢哋嗰啲店員又要即係要照顧啲倉鼠啊、清潔嗰啲籠啊，都好多途徑可以受到感染。你可以有飛沫，但亦都可以接觸到啲污染咗嘅分泌啊，都可以受到感染。 即係我唔係好認識，譬如倉鼠嚟講，都會打下次有機會有飛沫係喺個直接傳播，都有可能係因為個店鋪細，空氣傳播量都有可能嘅係。 倉鼠都會有分泌物噶嘛，咁你好多時都係要經嗰啲可能啲飛沫啊。或者你接觸到佢嗰啲飛沫啊，都可以受感染。 嗱，今次咧就話即係Delta 嘅病毒株啦，係涉及到咁，亦都話呢一個病毒株嗰個嘅基因排序咧，同基因庫入邊嗰啲都幾唔一樣嘅。其實落咗去動物之後再傳落係人啦，如果真係咁嘅途徑嘅話，係咪都會令到個病毒會帶一啲嘅基因突變，或者一個傳染力係更加強嘅？ 以往咧就未有報道過係即係倉鼠傳人嘅，今次應該係第一次。以往通常咧就係嗰啲雕鼠啦，人可以傳俾雕鼠，咁雕鼠感染咗之後咧，佢亦都可以傳翻俾第啲人類嘅。咁即係雕鼠嗰個證據咧就好充足嘅。但今次咧，你跟住計翻嗰啲次序啊，同埋嗰個品種咧，亦都係應該係第一次係倉鼠係傳翻俾人。 但其實過往都即係今次叫做第一次啦。亦都見到其實有啲外地可能嗰啲寵物同人係更加緊密接觸嘅，亦都可能涉及啲鼠類咧。點解會冇發生類似呢啲情況，反而喺香港今次呢一個環境又有機會出現？ 相信可能係喺嗰個數量啊，同埋嗰個病毒量可能會高啲啦。因為嗰個倉鼠數目都唔少噶嘛。佢有一批係八百幾，另外一批係千幾。咁你喺一個廠房嗰啲環境裏邊，亦都污染咗。咁我相信係嗰個病毒量高啦，以往係即係人傳狗啊，人傳貓咧都有報道過，但係即係調翻轉咧，貓狗又唔會傳到人。咁今次我相信係嗰個病毒量係非常之高，同埋倉鼠本身咧都係一個經常喺三級實驗室要嚟研究新冠病毒嘅一個動物模型嚟嘅，因為佢係好容易受感染。 但佢容易受感染會唔會都傳活，即係個病毒傳活喺體內，都比起其他動物係耐啲定係點嘅？ 佢係有可能嘅，佢嗰個傳播途徑係接近人，咁好多時三級實驗室就係要研究啲呢個新嘅病毒咧，都係用倉鼠嘅。 不過喺實驗室有機會感染到咧，同而家叫做天然感染又唔同嘅。喺個環境上係咪真係咁大機會喺天然嘅環境又感染到咧？ 估計都係喺啲廠房你有大量倉鼠，咁變咗嗰個病毒量會高啲咯。咁加埋嗰啲。寵物店個地方都係好細嘅，但係都裝咗唔少倉鼠喺度，即係空氣未必流通。 OK， 嗱，今次咧就其中一個就涉及喺大埔嘅倉庫，就話揾到一啲環境樣本都係呈陽性嘅，而個關鍵就係個女員工啦，即係確診呢個23歲女員工係本身冇去過呢個大埔倉庫嘅，咁係咪即係話其實可能喺倉庫嗰度傳開去嘅機會係相對大啲咧？ 而家估計就係12月22號嗰批就係擺咗喺嗰個倉庫先嘅。咁應該就係嗰度有污染咗，然後就再散出去咯。 即都係可能係倉庫係喺香港第一個傳嘅點，跟住再散去啲鋪頭，再令到個女員工感染，初步係咁睇係嘛？你 係冇錯冇錯。 嗱而家其實就未確定即係究竟係鼠傳人定係人傳鼠，係未完全係確定嘅個途徑上面咁。見到而家個措施就係話將一大概2000隻嘅倉鼠啦，包括呢個涉及嘅寵物店同埋倉庫啦，另外全港賣緊倉鼠嘅寵物店嘅倉鼠咧，都要人道毀滅嘅。呢個係咪都問過你哋意見？政府問過你哋意見之後嘅決定嚟嘅，以你所知。 近日上週係有即係參加視像會議嘅，咁呢個做法都係一個慣常做法嚟㗎啦。因為你個倉鼠本身咧係一個好容易受感染嘅動物，咁你而家已經有證據銅鑼灣嗰度佢有受感染。大埔個廠房亦都係有呢個污染，咁通常嚟講係一批過咁樣係你係要人道毀滅嘅，因為你如果係冇可能逐隻同佢驗噶嘛，你記得禽流感嗰時都係成批殺嘅啦，你唔會逐隻同佢驗，冇事你唔殺噶嘛，所以公共衛生嗰個角度你係要成批係要即係消滅嘅。 但大家有見到，譬如尤其是網上面有好多即係都會講到個比例上面係咪合比例咧？即係舉個例，而家話125個樣本喺銅鑼灣店嘅寵物店嗰度做，咁啊11個係初步陽性，咁見到都話其實11個樣本入邊咧有5個個 CT 值比較高，即係嗰個病毒量係相對低啲嘅，亦都話可能會變翻陰性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樣本話係初步陽性都唔係真係太多嘅數量之下，而要人道毀滅2000隻嘅倉鼠又即係個理據其實夠唔夠咧？ 公共衛生就唔會同你逐隻數㗎喎。你譬如係之前呢這個北歐都有啲雕鼠係有帶呢個病毒，幾廿萬隻就殺曬㗎喇，咁之後亦都冇再有雕鼠再傳返俾人。公共衛生嗰個角度，你如果你知道嗰隻動物係好容易受感染，佢係帶病毒， 再加埋 Delta 係嗰個嚴重程度會犀利啲噶嘛。佢啊，雖然佢冇 Omicron 嗰個傳播性咁高，但係佢可以導致併發症啊。你如果香港有多條傳播鏈，咁就好難搞噶啦。所以公共衛生嗰個角度唔會同你逐隻計。 但係譬如而家話，譬如揾到一啲樣本陽性樣本，譬如涉及個倉環境樣本啦，涉及銅鑼灣店嘅陽性樣本啦。咁但係而家就去到全港其他鋪頭賣緊倉鼠嘅鋪頭嘅倉鼠都要人道毀滅嘛。咁但係嗰啲可能冇接觸過嘅喎，喺公共衛生角度呢一個冇接觸過嘅倉鼠係咪又有需要係人道毀滅賣咧？ 嗱，呢個係漁農處佢哋嗰個決定啦，當然。咁其實就最高危就係12月22號嗰批或者之後嗰批。咁佢哋亦都擔心係啲市民亂咁去棄置嗰啲倉鼠嘅，所以其實就即係最好你係交翻俾漁農處，然後漁農處就人道毀滅咯。呢個係即係漁農處嘅決定啦，即係之前其他嘅地方嗰啲倉鼠嘅做法。 剛才你都話從公共衛生角度啦，不過即係過往譬如以禽流感嚟計就係雞隻啦咁。不過大家就覺得即係可能倉鼠係有唔同，即係始終係即係寵物嚟嘅咁。有冇可能係因為佢哋都會喺人道毀滅之前會先做個檢測先嘅？有冇可能係即係有硬件上面真係做到佢哋檢測陰性嘅，可以唔需要人道毀滅嘅咧？又 絕對冇啦！你嘥咗嗰啲試劑，人都唔夠用啊！一定唔會咁做嘅。同埋之前咧，係入口嘅倉鼠咧，喺海外入口嗰啲咧，係冇驗到呢個新冠病毒嘅。即係今次係第一次發現嘅。之前咧，佢係驗咗啲譬如瘋狗症啊，其他病毒係冇一個要求係驗呢個新冠病毒。所以你其他市民買咗嗰啲，你都唔可以擔保話完全冇事噶嘛。 你覺得嚟緊譬如入口方面呢啲檢疫係咪所有動物，包括呢啲細小動物都要做埋新冠病毒嘅測試啊？咁樣咧？ 我想經過今次之後呢，就我估計都可能會加咗呢個附帶要求。因為你都以前係預計唔到呢，原來你喺荷蘭運過嚟嘅倉鼠，雖然話以前冇似乎冇爆發過，咁但係今次好明顯係似乎帶咗病毒入嚟。 嗱，除咗講到呢2000隻嘅倉鼠啦，要人道毀滅之外啦，咁另外咧，見到漁護署都話建議喺22號之後買咗嘅倉鼠咧都交出嚟啦，咁就要做一個嘅人道處理，就話唔交出咧就係亦都話唔交出係唔犯法嘅。咁點睇呢個措施對於控制風險方面係幫到幾多？因為佢又冇一個又唔係屬於強制咁，你覺得喺控制倉鼠呢、這個有機會感染到人嘅途徑方面幫到幾多咧？呢、這個？ 佢而家主要係擔心嗰啲市民聽到今次即係倉鼠帶病毒咧，就亂咁棄置。如果你亂咁棄置，如果嗰批倉鼠真係有啲係帶病毒咧，你啊惹咗啲老鼠啊，咁仲更加容易引起嗰個香港爆發。咁所以佢而家呼籲係啲市民即係交翻出嚟，然後人道毀滅，咁就好過啲人亂咁掉。 O、okay, K， 即就唔係話驚佢哋本身屋企養咗嗰隻有機會感染到佢哋，所以就交出嚟，唔係咁嘅意思。 冇錯。 OK， 另外咧，除咗呢、這個寵物店員之外咧，都尋日講到話有一個顧客亦都確診嘅嘛。咁、那個顧客嘅丈夫咧都係初步陽性嘅。咁你自己估計佢即係佢都有去過鋪頭啦，係啲倉鼠直接感染到佢啊，定係可能個女店員因為都有同呢個女顧客接觸嘅而感染到咧？你估計呢個 case 嘅呢、這個個案嘅途徑感染途徑係點？ 嗱，嗰個女士67歲女士咧，就係同埋個女翻去換嗰個倉鼠嗰個籠嘅，咁就喺銅鑼灣，咁亦都有同呢、這個女店員咧接觸過嘅，咁所以其實都有可能係近距離喺呢個店員感染佢都唔出奇嘅。 OK， 另外就想問一下教授啦，見到又有啲垂直傳播嘅情況，其實第五波疫情嚟講已經有3棟大廈啦。點睇而家垂直傳播好似越嚟越多，係咪即係代表呢個 Omicron 嘅空氣傳播能力係更強，所以有啲咁嘅情況亦都多咗咧？ 都係㗎，因為琴日嗰個個案就係佢樓下嗰個抽氣扇比較強烈啲咧，咁啊可以將嗰啲風扯上上邊。咁你冇開窗嘅話，嗰啲病毒就可以入到去。咁呢個都係反映到嗰個 Omicron 嗰個傳播力真係高咗。因為以往其他嘅嗰四波咧，就算有傳播嘅時候咧，通常都係個本身個個案已經係波，就好少話個別單位可以即係咁容易會傳到樓上單位。 因為有啲就話其實根本連個渠管冇特別改裝過，因為過往有啲垂直傳播可能係涉及改裝渠管嗰啲嘛。今次就話未必改裝過都有一啲垂直傳播嘅，咁呢個對個社區風險有幾大咧？又 但佢冇改装过，但係好多时啲市民唔记得咗摆倒啲水落去嗰个 U 型气格。 嗯。 咁你如果干固咗，你冇改装过，咁你一开抽气扇佢都係抽返入室内，跟住可能向上又吹。咁所以其实市民都要经常都是要灌啲水落去嗰个 U 型气格先。 嗯嗯。刚才讲緊呢个再有垂直传播，就係涉及之前话43岁呢个巴基斯坦籍嘅女士啦。咁佢就係住喺呢个大坑东村，咁啊东莞楼嘅五楼514室嘅。咁讲緊而家614室呢都有两个人士呢，包括一个42岁嘅妈妈啦，同一个3岁嘅小朋友呢係初步阳性嘅。咁另外呢亦都话呢一个巴基斯坦籍嘅女士嘅仔咧，亦都系怀疑系令到佢自己读嗰间学校啊，美孚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咧，有同校嘅一啲学生咧系染疫嘅咁。中学而家系仍然系翻学噶嘛？咁你自己觉得需唔需要喺而家嘅疫情之下，都要考虑埋中学都要提早放年假等等咧？ 呢个系一个个别例子啫，咁佢咁啱嗰个即系细路仔受过感染就即系带咗翻学校，咁但系一般嚟讲就中学生嗰个个人卫生其实就相对系好嘅，咁除非你系社区有广泛嘅唔同嘅源头嘅爆发，否则嘅话就冇需要急于中学都提早放假嘅。 OK， 好啊，唔该晒许树昌教授，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许树昌咧就系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嚟嘅。咁啊，爱护动物协会啦，头先都有个回应啦，就话对于渔护署有关嘅人道处理超过2000只小动物嘅措施，感到系震惊同埋遗憾啦。相关措施未有关顾到动物福利啦，以及人与宠物之间嘅感情同埋联系。咁啊，爱协就话会透过唔同嘅渠道咧联络渔护署，商讨其他嘅可行方案等等啦。希望渔护署系喺审慎考虑不同的方案之前，切勿采取任何极端的措施。我们晏啲都会找到渔护署的代表是跟我们一起谈的。这个时候就住今次这个有关于仓鼠或者这些细小动物的措施，又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谈的。有掌心生命香港仓鼠关注协会负责人陈小姐，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好。 早晨，陈小姐。就住最新这个的措施涉及一啲倉鼠要交出嚟啦，亦都涉及鋪頭嘅倉鼠要人道毀滅啦。你哋有冇話收到一啲嘅網友等等嘅查詢？ 有，我哋已經收到好多噶啦。講緊話，截至今朝早凌晨啦，我其實收到嘅查詢咧已經超過120單噶啦。咁連確定係有機會要送走嘅咧，已經係接近60單。咁就有部分其實我哋都仲係同家長嗰啲喺度溝通緊，希望係令佢哋盡量打消一個要棄養嘅一個念頭咁解咯。 可唔可以講下佢哋主要棄養嗰個嘅考慮係啲咩咧？ 其實佢哋大部分都係真有兩種嘅，一本真係係關心屋企人嘅健康嘅，因為可能有啲屋企有啲長期病患者啦，有啲年老人士啦，或者可能係有啲小朋友有啲 BB 咁樣，咁佢哋係會有機會特別擔心嘅。咁而且有機會，其實佢哋大部分都可能係屋企係唔同意嘅狀態，咁可能有啲比較長一輩嘅長輩，咁就可能都會話擔心會唔會有鼠疫啊，有成咁樣，所以其實佢哋都係統一都係話想送走咁樣嘅。咁但係我哋好鼓勵繼續同家長嗰啲去溝通，我甚至都可能係同啲老人家嗰啲直接對話去傾嘅，咁都勸退咗一啲嘅。咁另一個部分就係可能佢哋有啲倉鼠真係啱啱喺嗰個12月22日之後購買嘅，不過佢哋就唔係喺大埔啊，或者可能銅鑼灣嗰啲受影響分店，可能都係喺旺角寵物街嗰度買嘅。咁我哋都會係統一就係建議佢哋係要有翻個觀察先啦，因為其實你唔代表啲屋企有隻倉鼠真係受感染噶嘛。咁你如果係你確定佢真係有呢個上呼吸道感染嘅話，咁其實都仲可以係有得醫嘅。其實獸醫都有講到嘅，新冠肺炎如果感染咗俾倉鼠，同人類一樣都係有得醫嘅。所以其實唔需要急於係要即刻要棄養一個安排咯。 点睇今次呢一个措施？唔系讲话交出俾渔护署人道处理嗰个啦，先讲咧就系话，大概2000只啦，包括有大概1000只喺其他铺头即系卖紧嘅一啲仓鼠啦，都要检测，检测完之后咧就要人道毁灭。点睇呢个嘅措施咧？又？ 其實我覺得真係，我哋真係嗰一刻係好震驚嘅。咁我哋都當然係好唔開心啦。但係我哋嗰一刻其實已經要開始要控制翻自己的情緒，然後我哋已經由 政府未宣布之前，其實我哋已經有啲小道消息聽到，然後亦都有啲人已經查詢緊嘅啦。咁我哋都要係盡量用翻我哋要用翻我哋比較中立嘅狀態，咁然後盡量同啲家長各方面去溝通。咁但係我哋都會覺得，其實政府可以係做分階段咯。其實而家一開頭都係講話大埔同埋銅鑼灣嗰邊檢測有事啫。咁如果係咁，咁旺角嗰啲寵物街嘅或者可能其他地區分店嘅，其實都係未必有事嘅噃。咁仲點解要受住嗰啲單一事件，然後要做呢、這個？大規模嘅人道毀滅咧，其實真係唔係咁需要去到咁盡嘅，我哋覺得會係。 嗯，明白。嗱，轉頭翻嚟繼續同阿陳小姐傾啦。阿陳小姐咧就係掌心生命香港倉鼠關注協會負責人嚟嘅。今次就最主要兩個措施啦，其中一個就係、是涉及到2000隻嘅寵物呢一啲細小寵物啦，倉鼠等等啦。咁包括有1000隻咧，就係喺其他鋪頭，唔係呢一個 Little Boss 嘅銅鑼灣店，亦都唔係大埔倉庫嘅其他鋪頭。买紧仓鼠嘅呢啲仓鼠人道毁灭啦，另外喺12月22日之后购买嘅呢啲仓鼠，咁亦都话强烈建议佢哋系交俾渔护署嘅人道处理。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早先后完成荔枝角美孚新村第三期白露匯街72至74号、东涌影湾园一期上桃轩第一座，同埋香港仔田湾加龙苑加星角受限区域嘅新冠病毒强制检测行动，未有发现阳性个案。三個受限區域合共大約210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大約90户無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北京冬奧下個月4日揭幕，經國際奧委會批准，北京冬奧組委發布比賽日程最終版。根據賽程安排，最先亮相的是冰壺項目，比賽將在2月2日冬奧開幕禮之前率先展開。2月5日是北京冬奧首個金牌日，將會產生6面金牌，首面金牌將在越野滑雪賽場決出。美國電信商 AT&T 和 Verizon 決定推遲在部分機場推出 5G 服務，服務原定星期三推出，但部分航空公司日前警告 5G 信號可能干擾飛機導航系統，對旅遊和航運業造成災難性影響。AT&T 說將暫時推遲在部分機場跑道附近啟用 5G 信號塔的計劃，會與航空界以及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合作，提供更多訊息。 Verizon 亦都說自願限制機場附近的 5G 網絡，但同時指出 5G 網絡在40多個國家的機場安全運行，對當局無法在不中斷航空服務的情況下部署 5G 技術感到沮喪。總統拜登歡迎兩間電信商的決定，認為有助保障飛行安全，並容許航空運作不受重大影響。法國星期二公布單日確診新型肺炎個案達到464000多宗，是當地疫情爆發以來最高紀錄。英國新增94000多宗，再多438人死亡，是一年來最高單日死亡人數。英國正考慮放寬英格蘭防疫措施，衛生大臣賈偉德早前在國會說，相信確診個案和入院人數已經過了高峰期，對於下星期可以放寬措施感到樂觀。英國傳媒說，政府希望取消英格蘭在家工作的建議，以及使用疫苗通行證等措施。西班牙的感染率2.5个月來亦都首次下跌，單日增加94000多宗，7日感染率跌幅明顯，由每10萬人1657宗確診，降至1522宗，入院人數維持低水平。 日经平均指数报27,790点，跌46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31美元，卖出1,814.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4.68，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1，人民币6.353。英镑兑美元1.359，欧元兑美元1.132，欧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677。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星期六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暖潮湿。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过咗屯门市广场，去到兆安苑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兆安苑。咁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近住旧油麻地警署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近住旧油麻地警署呢一段咧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亦都车多，龙尾排到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这一段还是行车缓慢，车龙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对出。荃锦公路落回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 国家安全呢个概念咧，除咗主权，仲有一个发展利益。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现有一啲嘅相关嘅法例应对唔到而家嘅情况，系一定要咧系就住系国家安全立法。 主持苏少聪， 一国两制吓，基本法底下。 陈泽铭， 将来25年究竟点样行落去呢？ 1月22号起，星期六晚上9点，国安法事件簿。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2年1月19日，铜锣湾宠物店11个仓鼠样本呈阳性，有女顾客确诊，当局即时停止仓鼠进口。 渔护处呼吁市民交出上月22日起购入的仓鼠作人道处理。 新增18宗确诊，包括11宗本地个案。大坑东村东满楼怀疑出现垂直传播。 世卫指疫情大流行远未结束，警告或再出现新变异病毒株。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7，讲到呢个23岁嘅女店员喺宠物店嘅，咁就系确诊咗新冠病毒呢个 Delta 之后啦，咁啊，寻日再公布呢一个铜锣湾店嘅宠物店啦，呢个女店员曾经同一个67岁嘅女顾客咧系有交谈过，两个人都系戴住口罩嘅，咁而家呢个女顾客咧都系确诊，咁啊，寻日都公布咗一啲有关于一啲细小动物同埋仓鼠嘅措施啦，咁啊。 34间嘅店铺系有卖仓鼠嘅，咁系要即时停业啦，同埋将大约1000只嘅仓鼠要检测再人道毁灭嘅。咁啊，另外咧喺屋企养紧仓鼠嘅咧，如果你系12月22号或者之后买嘅话咧，就建议啊，当局建议一啲主人咧系将呢啲倉鼠咧向漁護處咧交出嚟做檢測啦，咁同埋咧係人道毀滅嘅。咁如果咧係個倉鼠驗到陽性嘅話咧，相關嘅養嘅人咧就係要檢疫嘅。點睇呢兩個措施？18723111，18723111。頭先係同緊掌心生命香港倉鼠關注協會負責人陳小姐傾嘅，繼續同你傾先。陳小姐，早晨。 係你好。 嗱，係啦，有專家其實都講到話點解係要用呢、這個即相對大規模啲嘅人道毀滅方式去處理，而唔係即檢疫啊咁。其中一個嘅原因咧，都係可能話硬件嘅原因啦，因為成千隻嘅倉鼠冇可能為每一隻倉鼠咧都係每日去做個檢測病毒嘅咁。呢、這個係咪都係可以理解所以用今次呢個嘅措施咧？ 我會形容話，我會係理解，但係唔需要咁大規模。正如頭先大家所講，你而家個數字真係話有成30多間分店嘅時候，咁點？咁其實點解？咁其實你咪做30多個 point， 跟住然後去做檢測咯。咁然後你其實有啲分店嗰啲係其實完全唔受影響嘅噃，但係而家就基本上係全部我唔理究竟係邊間鋪頭究竟有事冇事，我因為擔心有事，所以2000多條分。命就咁样完全被人抹杀咗，咁呢件事其实真系好可惜，亦都系我觉得唔应该去到咁嘅地步发生咯。 嗯，头先亦都讲到话，除咗铺头被卖嘅仓鼠咧，本身喺22号或者之后买嗰啲仓鼠咧，都当局强烈建议系交翻嚟俾渔护处去人道处理啦。你点睇呢个情况咧？估计交嘅人会有几多呀？ 估计会有交几多人会交，真系估计唔到嘅，因为其实佢哋出咗个数字，佢哋问佢哋自己揾咗业界数字，佢哋估计有1000只左右出售咗。咁但系嗰1000只入边，究竟有几多只系仲存活紧呢？因为其实你本身仓鼠其实喺宠物店，其实喺未有呢个新冠肺炎之前咧，其实仓鼠都有机会系因为佢哋合笼嘅情况下，所以变相个肠胃会特别差啦，啲鼠疫都一嚟嘅时候呢个寄生虫。咁所以佢哋个致死率都会有比较偏高啦。咁其实咁佢仲有几多只系可以仲存活喺度，真系冇人知。咁但系我哋都收到唔少求助个案，就系佢哋啲鼠鼠的而且确喺嗰段期间度买嘅。咁我哋都会系做翻一个建议嘅。首先系要屋企人要大家都要去沟通咗嘅，究竟系唔系真系要去到送走先。咁第二样嘢，其实我哋做唔到仓鼠嘅检测，其实我哋可以做人嘅检测嘅。因为你本身你仓鼠你接咗翻屋企，我当你12月22号之后你接咗翻嚟，你呢段期间如果你真系都已经差唔多讲紧半个月时间啦，如果你真系有机会仓鼠有机会系中招嘅话，其实你人都会有机会中招。其实你人去做检测，咁啊大家都系安心嘅一件事嚟嘅。第三样嘢，其实我哋可以做到基本隔离一啲先嘅，仓鼠笼将佢放翻喺一个通风但系唔会太冻嘅地方入嗰度安放，跟住我哋戴翻口罩、手套，然后去处理佢嘅日常。咁跟住如果你都要留意一下有冇任何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咯。咁如果系有需要嘅话，其实就可以去揾兽医去帮手做身体检查，大家安心。咁其实睇兽医都系大概300-500蚊，香港大部分人都可以支付到。咁其实大家其实只要行多1-2步，大家啲小动物就唔需要有咁多都要需要送去死咁样咯。 呢个就头先你哋即系建议啦，譬如同家人之间自己沟通好点处理先啦。咁但系你有冇听到或者收到啲个案系表明系会或者唔会交出咁样咧？ 兩樣都會有嘅。事實上，咁表明話真係考慮交出嘅，我哋都會理解。咁但我哋盡量去安排，但係我哋揾義工去接嘅時候，我哋都要好小心，因為如果假設間佢哋或者鼠鼠冇任何表面特徵嘅，咁我哋都要問清楚佢究竟只倉鼠係邊間分店邊度購買，幾時購買，然後我哋都要同義工商量，佢自己平衡翻自己屋企可以承受嘅風險啦。咁另外， 个屋企人究竟系咪真系同意佢咁样去接啦？咁佢哋沟通好之后，我哋先至会安排好俾义工去做嘅。但系如果假设间嗰只鼠鼠真系出现咗上呼吸道感染，其实我哋都为咗保护义工嘅屋企，其实我哋都未必真系够胆去接。但系我哋会好强烈建议佢哋系需要带住鼠鼠去睇医生。其实新冠肺炎系有得医嘅，兽医都话其实仓鼠感染咗系有机会好得翻。咁只要大家系肯唔肯去行出嗰一步嘅啫。 嗯，你说有义工去收，我以为是直接交去渔护处，即是你们收的意思是他们弃养，你们帮他收的意思。 他们弃养是啦，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弃养的呢就主要都是 有些人的，譬如是12月22号之前已经有养的，但是家人因为听到新闻很害怕，所以说要送走。那我们都这些我们当然照收没问题啦，一些我们真的照样帮他们接收，跟住然后暂停一段时间冇问题就出领养，呢啲我哋好安心可以出领养嘅。但係12月22号之后嗰一批，大家都会明白係会比较尴尬嘅。我哋都尽量视乎返个实际情况同埋义工嘅承受能力啦，个主人同我哋沟通去表达清楚究竟鼠鼠嘅健康情况系点样，我哋先至可以估计到究竟我哋可唔可以接呢一点嘅。 但对于那个主人来说，为什么不直接交去渔护处，而是交去你们义工那里去处理呢？ 咁講啦，真係佢哋交去漁農處，漁農處簽咗棄養嗰一條例咧，其實佢哋係無論佢究竟係有冇感染嘅話，都會人道毀滅。 Okay. 但係其實而家啲主人其實佢哋如果佢哋真係覺得隻鼠鼠有病嘅話，佢哋直情確定佢係有病添，佢哋送去漁農處，咁呢啲我哋都無話可說。但係如果假設家佢根本上都見隻鼠鼠其實係好精神嘅，但係屋企人大家真係驚嘅，咁嗰啲情況我哋真係都無可厚非嘅。咁我哋就睇下我哋義工可唔可以一齊承受到個風險去處理咯。但係因為我哋接都要好驚，我哋都要留意翻，就係我哋除咗屋企人，我好似我自己屋企暫托緊嘅倉鼠。我暂托得佢哋，我都要为佢哋生命负责任，所以我哋都要好小心去处理咁解。 好啊，唔该晒陈小姐，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小姐就系掌心生命香港仓鼠关注协会负责人啦，就住今次两个措施都。講下其實不同人士都有不同的看法嘅，即譬如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咧就話，而家倉鼠樣本出現一啲嘅基因突變啦，咁佢都話如果產生傳染力更強嘅新冠病毒再傳染出去嘅話，俾其他地方嘅話咧，後果可以好嚴重，認為今次政府嘅決定係果斷同埋明智。不過另外都有啲關注動物權益嘅，譬如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主席麥志豪咧就覺得政府未確定個感染源頭咧，就係勒令人道毀滅倉鼠咧係跳躍得太快，咁啊擔憂政策咧係令到寵物主人咧感到恐慌，引發一啲棄養潮啊咁。繼續呼籲大家打嚟1872311咧，點睇今次呢個有關呢啲細小動物啊寵物嘅措施咧？因為疫情嘅影響，電話旁邊就有何先生嘅早晨。 係早晨， 請講係。 係，我諗呢個 case 咧係同以往嗰啲譬如野豬啊呢啲 case 係好唔同咯。而家就好似一個病，而呢個病咧係隨時可以好大件事嘅。咁點解唔信醫生講一個病咗嘅人，尤其是啊袁國勇教授講到咁得人驚嘅，如果真係產生一啲突變嘅病而有死亡率高嘅話，咁呢個責任邊個咩就係咧？就正如好似香港清港零咁耐，突然間國泰爆單咁嘅就係冇人知噶嘛。咁呢個責任邊個咩就係咧？因為個 case 係同之前嗰啲野豬啊或者其他嗰啲係好唔同噶嘛。我覺得係要信醫生講咯。如果真係形成一個嚴重問題嘅話，我相信根本冇人咩得喺。 不過有啲團體，尤其是關注動物嗰啲，就話其實都未係確認到係咪由啲倉鼠傳去人嗰度，那個途徑係未知喎。呢、這個都 嗱，咁你太平盛世嘅時候冇人估到嘅，好似香港清零咁耐，國安安心，突然間一日之間可以改善，因為呢個係病，係一個好嚴重嘅病，唔係平時嗰啲好似野豬問題滋擾啊嗰啲流浪貓個，唔係係好唔同噶嘛。咁點解唔信醫生講，唔信專家講啫？佢哋愛護動物協會，知道愛護一啲好之前啲嘢，啲滋擾人呢啲，佢哋唔係醫生啊嘛。你袁國勇啊、許樹昌呢啲先係專家醫生啊嘛。咁一個病嘅人，你唔聽醫生講，如果真呢個病突然間好嚴重，甚至會傳染翻俾所有嘅人，咁點咧？呢、 okay. 個咩都係一個責任，同之前嗰個 case 係好唔同啊嘛。呢個 case 好啊，唔該曬何生嘅，仲有袁先生打上嚟喎，早晨。 喂，你好啊，早晨啊，主持。 系，请讲。 第一样嘢咧，我想讲咧，我希望政府唔好成日用啲文字嚟欺骗市民啦。 咩叫人道處理啫？你直頭講人道毀滅啦。第二樣嘢咧，我頭先聽咗咁多個愛護動物人士講咧，嗰啲倉鼠有得醫噶。 嗯， 佢唔同禽流感啊，唔好用禽流感嚟比啦。禽流感嗰啲雞咧係攞嚟劏嚟俾人食噶，佢一定要死噶。但係倉鼠係我哋啲寵物嚟噶。 嗯， 同埋我希望有啲人咧要明白一樣嘢，如果佢有得醫嘅。咁點解唔俾佢一個生存權利呢？你而家唔係幾隻啊，係全港啊，二千幾條生命啊，嗰啲高官瞓得着㗎？ 因為我見啲專家有個考慮就話唔係淨係醫嘅問題，因為其他倉鼠會唔會感染到呢？要檢測嗰個量又係咪可以足夠應付到呢？這個都係考慮。 因為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個病毒已經係轉弱咗好多㗎啦。咁你如果你政府唔肯俾嘅，咁你可唔可以將有即係將喺荷蘭運嚟嗰啲批次嗰啲檢疫咗先，其他嗰啲就自己嗰啲寵物店或者主人隔離，睇佢一段時間，睇下有冇事。因為你哋都話頭四日係最嚴重噶嘛，傳嗰啲病毒之後會慢慢減弱噶嘛。咁點解你唔俾佢哋有條新路咧？點解要一次過將二千幾條生命就咁樣你講一句説話就要佢哋全部冇曬咧？ OK， 好啊，唔该晒袁生嘅电话，都系袁生同何生，一个就系即系叫做关注动物生命多啲啦嘅角度，另一个就系关注始终嗰个嘅疫情有机会风险系经过动物之后系惹出去可能更危险嘅，觉得应该要听专家嘅。你哋又点睇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对于今次嘅措施同埋疫情嘅咁。另外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香港宠物业商会副会长陈雅芝，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陈亚芝，因为今次嘅啲措施都涉及到一啲卖小动物嘅铺头啦，要譬如仓鼠嗰啲就要人道毁灭啦，卖开。另外其实亦都要涉及到有停业嘅情况嘅，其他嘅小动物都要做咗一啲嘅检测先嘅咁。呢一个嘅情况，我就想先问咗啦，其实而家呢啲宠物仓鼠咧，嗰、那个来源地咧系咪全部都系外地入口咧？有冇话通常嚟自边度嘅？ 其實大部分都是外地入口的，咁而家最大的入口點就是睇到的荷蘭啦。咁其他其實可能本地都會做一些繁殖的，咁其他詳細我就唔係好了解，不過都知道大部分都是入口的。 佔幾多係本地繁殖，幾多係外地？ 大概個 percentage 都唔係太清楚，不過相信都超過五成嘅，係。 因為今次咧，其中就話嗰個倉喺大埔嗰個倉入邊就有啲環境樣本係驗到陽性，咁啊，亦都令即係個寵物店啦，同我哋灣嗰個寵物店啦，係亦都有一啲嘅樣本，動物樣本係驗到有陽性啦。咁、那個範圍就去到引申到咧，而家全港賣緊倉鼠嘅寵物店咧。那些倉鼠都要人道毀滅，我就想知道究竟這個倉庫究竟供應多少倉鼠去一些零售層面的寵物店呢？ 其實這間倉庫的老闆我們跟他談過其實他先說他根本是在小動物業在香港佔有領導地位的，他自己本身在這34間華匯豐的鋪頭上其實他佔了十幾間的，即其實咁你話佢會唔會再批發呢？咁呢個我哋未問到佢，但係即係可以諗到佢已經超過咗可能係即係40-50% 嘅喺市場見到嘅倉鼠嗰個數目㗎啦，即係嗰個倉庫提供出嚟嘅倉鼠。 即係所以你覺得點睇今次而家呢個措施呢？因為大家就睇個數量上面好似都唔少喎，成2000隻呢啲包括倉鼠嘅小動物要人道毀滅咁樣。咁但係頭先聽你講，其實都有相當部分係嚟自同一個倉嘅，所以係咪都合理咧？呢、這個措施嗰個處理嘅比例？ 我哋業界點講都好，我哋睇住即係而家新聞出嚟嗰啲圖片啦，咁見到好多相即係。即都見到咯，諗大家咁全部都真係覺得好傷感，咁但係即亦都覺得係好遺憾，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咁只可以講政府選擇唔係即先挨，即係先研究，即或者調查咗邊啲係肇事有問題嘅倉鼠，就決定咗全部殺曬去。咁呢一個我哋覺得係即呢個決定係嚟得好倉促，咁其實即係有待商榷咯。即其實係咪啱？咁只可以講我哋身為業界鋪家嘅人，咁我哋根本係冇得選擇。咁政府要我哋閂鋪，咁要我哋停業，要攞走鋪頭入邊嘅倉鼠，我哋從來都係冇得揀啦。 你哋建議應該點做係更加適合？ 我諗我哋唔係一個 position 話點樣建議嘅。不過，但係如果你話真係驗咗先，或者會唔會先講倉庫嗰啲可能係真係有事啦？咁或者本身而家銅鑼灣呢間真係涉事啦。咁但係其他嗰啲其實都真係未驗嘅，未有實質嘅。即檢查咗出嚟話，哦，佢哋真係牽涉嘅，咁就已經其實話會收曬殺咗。咁我諗淨係呢一個都好多人會有意見咯。 嗯，落呢個措施之前咧，你哋商會或者寵物業界有冇收過任何通知？有冇同政府傾過？而家又即係寵物業界收到個具體通知，要點處理又未咧？又 其實我哋啱啱即係琴日晏晝未有新聞發布會嗰陣時候，會長係同漁農署通過電話，咁但係漁農署唔係諮詢我哋嘅，都係直接講其實佢哋打算點做，咁唔見得係有討論嘅空間嘅。咁至於而家啲鋪頭，咁就係真係指明要閂門啦。咁譬如其實我哋同都係嗰句啦 ，Little Boss 個老闆傾過啦。咁其實佢哋要佢哋閂門，但係漁護署係要佢哋一定要有人。在呢啲鋪頭度俾漁護署隨時去採，即係採樣。咁其實佢哋諗緊呢個人手安排都好困難，因為其實Little Boss 老闆啦、倉庫員工啦、銅鑼灣鋪頭嗰啲員工啦，其實已經送咗入竹篙灣㗎啦。咁佢哋承受壓力都好大。咁但係佢仲要遙控講翻，即係控制翻，譬如話其他分店嗰啲鋪頭要確保有員工要肯翻工啦。因為其實員工喺呢個情況之下都有啲驚嘅。咁佢哋可以選擇辭職唔做。咁其實個老闆即係聽上去佢承受壓力好大，佢自己即係都覺得呢一個安排係即係有待改善咯。 嗯，其他宠物店嗰啲店员咧，使唔使咁样噶？ 其他宠物店嘅店员， 闩咗铺之后，使唔使都要有派个人喺铺头度翻工咁 样？要啊，要啊， okay. 就系要去佢要去有个人喺度俾佢检验啦，同埋要照顾翻即系入边本身嗰啲动物，因为而家暂时其他嘅铺头嘅动物系冇事嘅嘛，即系仓鼠就要攞走，但系入边仲有其他种类，譬如好似天竺鼠啊，或者系龙猫啊、兔仔啊咁样。 嗯，有冇计过今次呢啲措施，即系对于业界嚟讲个损失系几多？同埋我想知啦，呢啲宠物店嚟讲，卖唔卖到仓鼠系咪一个主要嘅收入来源嚟嘅咧？ 嗯，我谂，其实损失就唔使讲就一定好大嘅，要佢哋停业啦、关铺啦，仲要而家系讲紧话停止进口，唔知道几时。咁基本上做喺即系主力做仓鼠嗰啲人咧，基本上觉得呢一个行业近乎即系好似系被扼杀噶啦。咁仲要而家讲到好似仓鼠呢样嘢就系即系肇事嘅一款动物咧，咁即系令到人哋会惊咗咯。咁大家又担心紧弃养，又担心紧即基本上都冇得入口啦，咁又點樣可以繼續做生意咧？咁如果你話損失金額，其實我諗佢哋全部都大家喺度估算緊啦，咁好難咁快有一個實質數字，但係損失就一定係非常龐大噶啦。 即聽你咁講，係咪估計嚟緊買倉鼠、養倉鼠嘅人係會減少咧？同埋我想知道你哋鋪頭而家呢段時間呢啲寵物店咧賣倉鼠嗰啲咧要暫時停業噶嘛？咁另外亦都話即龍貓啊、天竺鼠啊、兔啊嗰啲咧。就要做新冠嘅檢測嘅，係預幾時可以復到業咧？係咪即係基本上驗曬嗰啲新冠檢測係有曬結果先至可以係復翻業咧？個時間預幾耐啊？呢個人？ 聽即係 Little Boss 嘅老闆講，因為佢哋即係前線啦，咁佢哋話專只要檢測到冇曬事，咁先至有機會復業。咁 使唔使做幾次噶呢啲檢測？ 我相信就要啦。咁但係即係根本就冇一個時間表啦。冇一個時間表話幾時可以復業，同埋仲唔係講緊話佢可唔可以開翻門，即入口所有而家佢係講緊所有小動物哺乳類小動物嘅入口都係會暫停喎。咁連又冇貨賣，又冇呢個門開，即又唔知幾時可以有門開，咁根本係唔知可以話會即搞到幾時咯。 即開得翻都未必有貨買啦。頭先學你話齋，即 冇 搞到貨。 咁當然佢哋買嘅唔係淨係倉鼠啦，咁都會有其他，譬如可能兔仔啦、龍貓啦，咁同埋亦都會買翻啲即日用品啦，即譬如話食品啦咁。咁但係 anyway， 即連養嘅人，我哋都擔心個數目會下降，亦都好擔心啲人就算喺屋企養咗好耐嗰只倉鼠或者兔仔，佢哋都驚到會棄養。咁即呢樣嘢真係即其實我哋全個業界都係好擔心咯，咁亦都即係其實我諗提醒大家就唔好棄養咯，喺呢個時候，即 哦，即系弃养 呢个。如果养耐咗啲啦，你话你觉得你啱啱买，你要考虑自己会唔会根据渔护署嘅指引，即系或者佢所谓嘅建议去做。但系如果你养耐咗嘅，其实喺屋企本身冇病冇痛，你唔会带佢去街噶嘛，一只即仓鼠仔。咁我谂大家真系要冷静停低谂下，唔好乱咁弃养 咯。我见渔护署寻日都话会考虑啦，即系。檢討呢一類動物的進口和檢疫要求嘅，而家其實有冇話檢疫有啲咩安排啊？係咪要睇下佢哋有冇做呢個新冠檢測啊？有冇呢一啲步驟嘅？ 而家現時係冇嘅，咁業界亦都覺得。因為其實漁護署是沒有要求要做這些新冠檢測啦，但是其實它所有的入口，即是倉鼠仔、兔仔，即所有小動物的入口，都是跟足漁護署派出來的指引去做的。那他覺得他們是很無辜的，因為他們的感覺都是覺得、政府其實你們又說不需要，那其實就算昨天聽記者會，即漁護署那邊都是說其實、即個指引是不需要檢測入口的嘛，那他們覺得現在驗到有事，那啲倉鼠非常無辜，跟住人亦都好無辜咯。 仲有唔夠一分鐘啦，你自己贊唔贊同即係今次呢個事件之後都要做翻呢啲新冠嘅檢測咧？喺入口方面， 贊成啊！我哋絕對贊成。咁亦都希望個檢測會還翻啲小動物即係一個公道咯。咁如果冇事，大家就唔好再覺得佢哋係可能有問題咯。 會唔會同政府傾賠償啊？而家即係防疫抗疫基金 會啊，我哋已經積極咁約緊，譬如漁護署啦，可能係工貿署啦，都睇下會唔會需要揾議員幫手一齊同政府傾賠償。咁業界而家即係當然係好痛苦啦，即係好辛苦啦，點樣捱過呢一段時間 ？OK， 好啊，唔該曬陳雅芝，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雅芝就係香港寵物業商會副會長，對於今次涉及到倉鼠或者啲細小動物嘅措施，亦都涉及有人道毀滅嘅情況，你係點睇？1872311，轉頭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 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铜锣湾宠物店 Little Boss 传播蔓延，除了证实确诊的23岁女店员之外，一名67岁女顾客及其丈夫亦都染疫。当局更加在宠物店抽取样本的时候发现，11只仓鼠呈初步阳性反应，是世界上首次有仓鼠在天然受感染。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未能排除由人传动物或者是动物进口时本身已经带有病毒再感染患者。當局就決定將銅鑼灣寵物店以及全港34間寵物店，一共係2000隻倉鼠人道處理，更加係強烈呼籲市民，如果喺上個月22號或之後購買倉鼠，要交由漁護處人道處理。呢一個係《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訪問了港大微生物學系臨床副教授陳福和，他表示倉鼠是比較容易感染新冠病毒的動物，例如如果處理倉鼠的人染疫，可以污染倉鼠的生活環境和食物等，又或者人類釋放病毒被倉鼠吸入，導致倉鼠受到感染。以往實驗室研究發現，倉鼠在感染之後1星期或者更長時間可以釋出活病毒，其中頭4日病毒量較高，有可能感染人類。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近日受到 Omicron 和 Delta 變種病毒雙雙夾擊，第五波疫情添上新危機。衛生防護中心昨天發現，香港首宗 Omicron BA.2 亞型病毒的巴基斯坦裔女子令到9名親友中招之後，她居住的深水埗大坑東村東滿樓一個低層14室單位再有2名居民中招，當局懷疑上址出現大廈的垂直傳播。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到場視察之後，確認該大廈有垂直傳播風險，建議1至11樓的14號單位住戶要撤離。另外，昨日亦都出現學校逆鏈，而仁濟醫院一名79歲接受大腸內窺鏡檢查的男病人入院之後，亦都被發現初步確診。《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第五波疫情持續，再出現本地源頭不明感染個案，涉及一名26歲北角英皇道學之園幼稚園女教師。她在1月15日最後上班，本月曾經到訪尖沙咀多個商場，包括 The One、K11、海港城、K 他和家人住在美孚新村第三期，上址是有三名最新染疫学生所读的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楼上，当局正调查两者之间是否有任何交集。经济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距离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开始不足一个月，港府至今未按法例规定刊宪公布提名期开始和完结日期，连特首选举的官方网页亦都未见踪影。现时认知的特首选举日期和提名期都是源自特首林郑月娥和选举事务处。去年四月，中央完善选举制度，林郑月娥在有关记者会上提到，特首选举将会在今年3月27日举行。到去年的十月，选举事务处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讲述今年特首选举实务安排。咁谈到提名期是由2月15日至到3月2日。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一名脑中风70岁男子，2016年因为不适到屯门医院求医，准备翻屋企度假之前，血含氧量下降，抢救无效离世。死因裁判官黄伟权寻日裁定死者死于自然，死因是吸入性肺炎。黄伟权提出五项建议，其中一项指出当时负责抢救的医生话：医生是人，不是神。虽然属实，但冷酷的说话对家属来讲是在伤口上撒盐。建议院方加强培训医生和病人家属沟通的技巧。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话：铜锣湾宠物店女店员确诊，感染源头不明，当局从环境证据不排除系动物传人，宣布扑杀2000只仓鼠同埋小动物。咁专家话，为咗防止出现新嘅变种病毒，系有必要尽快扑杀。社论话：宠物主人唔应该恐慌而胡乱将仓鼠掉喺街头，有违保护动物精神。只要注重卫生，仓鼠感染嘅机会低。如果发现他有异样或者病征，应该尽早求诊。星岛日报社论。 信报社评话，扑杀仓鼠难免引来坊间热烈讨论，抱不平的声音此起彼伏。站在专家角度，是眼前无可厚非的做法。对于病毒透过动物传染人类与否，目前意见分呈，未有公认的定论。仓鼠遭到撲殺合理不合理？社評話，數諸科學手段尋找疫情源頭才是治本之道，一方面尊重人類生命，另一方面尊重動物生命。信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就講到，在疫情之下通脹來襲，消費者委員會一項最新的抽檢顯示，本港4間大型超級市場在過去半年平均加價 1.5%。 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2月23日發表，市民期望就算沒有類似的消費券的派糖措施，也都能夠精準到位協助有需要人士。成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第五波疫情對本港經濟就業的衝擊陸續浮現，政府需要密切關注受衝擊比較重的行業影響和從業者苦況，必要時在預算案加推支援措施，有助相關行業打工仔渡過難關。社評說，各行各業更加應該積極支持落實疫苗氣泡，強化病毒追蹤，構築更牢固的防疫屏障，協助經濟早日復甦，百業復常。文汇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运输处就话啲车咧就埋咗影线啦，咁所以而家断断续续咧就慢车去到大埔滘老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环宇海湾。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车多，龙尾在一号货柜码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你自己所身处的行业有没有受到抗疫措施的影响呢？聂生你好。 我们做的就是专供应学校的饭盒，我现在两年起完全一个学校饭盒都做不到，我们蚀得很惨的已经。 听众谭小姐， 我们自己开茶餐厅都很惨，想要抗疫基金能够快落到食肆度，出到粮，交到租。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2022年1月19日，铜锣湾宠物店11个仓鼠样本呈阳性，有女顾客确诊，当局即时停止仓鼠进口。 渔护处呼吁市民交出上月22日起购入的仓鼠作人道处理。 新增18宗确诊，包括11宗本地个案。大坑东村东满楼怀疑出现垂直传播。 世卫指疫情大流行远未结束。警告或再出现新变异病毒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次宠物店女员工啦，同埋有顾客咧系染疫啦，引发到一啲嘅措施。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包括呢个铜锣湾 Little Boss 嘅宠物店啦，同埋大埔仓库嘅动物大概1000只啦，包括一啲仓鼠、天竺鼠等等咧，都要检测，又再人道毁灭。另外，全港其他卖紧仓鼠嘅34间铺头咧，要即时停业啦，大约1000只嘅仓鼠要检测，人道毁灭。仲有就係話，上個月22號或者之後喺全港任何地方買咗嘅倉鼠，都建議啲養嘅朋友啦，係向漁護署係交出嚟做檢測，同埋係人道毀滅嘅咁。如果有啲咩疑問，你又近排買咗倉鼠嘅話咧，咁就可以致電去漁護署一個熱線嘅，就係2691-2269，2691-2269就係查詢一啲。接收的安排，不過有關於呢個22號買咗倉鼠啦，而要交出的呢個建議啦，強烈建議啦，漁護署就話咧呢個安排是一個行政措施，唔交出倉鼠咧都係唔犯法嘅咁。繼續聽大家的電話，電話旁邊是有黃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 係請講。 咁其實而家呢個情況咧，一個而家嗰個女仔已經係一隻倉鼠傳咗俾3個人㗎啦，基本上呢個係事實㗎啦，大家都要冷靜一下。根本上而家係香港全部人係要對付呢個疫情，令到個疫情降温，咁你大家先至有工作翻㗎嘛。咁唔係話殺唔殺嘅問題，而家根本上你如果唔做呢個方案咧，大家都全港嘅市民就喺度。都唔知几时开工㗎啦，因为你老鼠佢传返俾人好快㗎嘛，繁殖得。你根本上空气呢，你又唔係肉眼可以睇到个细菌，原来有细菌你吸入咗。其实而家佢哋係戴晒口罩㗎。 嗯。 你全部三个人戴个口罩都可以咁样。你基本上系啲空气唔流通啦，大家呢打咗针嘅又觉得自己打咗针就可能疏忽咗对手啊。 嗯。 好多因素全部都系因为疏忽而令到個細菌繼續蔓延落去啊嘛，咁你而家如果係要確保大家都係真係全回復翻我哋正常嘅生活，翻工啊，一樣嘅開關啊，或者去邊度都好啦，咁大家係咪應該撲殺咗先？而家唔好將嗰個感情就擺咗喺呢件事啦。我哋全部香港人都係好有愛心噶，但係而家係基於公眾衞生啊。 明白。 香港仲有係好多老人噶，仲有醫院，佢如果真係萬一大爆發咧，我都唔知揾邊啲醫生護士做啊！大家都做到已經係冇得休息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黃小姐，咗陳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早晨， 請講。 你好， 嗯。 不過我覺得這個倉鼠嘅問題咧，大家都要用個理性去分析個事。咁而家全香港人啊～ 都要禁14天、28天啦。咁你倉鼠你自己認為殃張，倉鼠係對佢有感情，咁你咪自己要 take care， 自己要驗啊各樣嘢咯，同埋可能要睇下自己有冇有病徵啊各樣嘢咯。咁但係如果你係驚一個係報得 service 嘅，你就應該要交翻出嚟咯。即係唔係話感情用事，話好似嗰啲咩愛護動物咁樣得個講字。大佬而家全香港人咧都要停28日去唔開工啊！咁你嗰啲倉鼠，你係咪要小心啲咧？唔係好似成日講要感情用事，哎呀，我要乜，你專家都話咗啦，要傳咁咪會傳染噶嘛？如果個 Delta 咁勁嘅病毒，你有咩事散咗出去點算咧？邊個負責咧？ 不過漁護署就唔係話要做檢測嘅，佢都建議啲人如果22號之後買咗嘅，都要交出嚟人道毀滅嘅，又唔係淨係 咁係咯。即 係 呢個一個呢個 precaution 你自己平衡咯。你認為係搏嘅，咁你到時你只要小心啲咯。但係個問題你如果講全港嘅市民嘅生命保障各樣嘢，你係應該交出嚟，盡量去守法。咁而家全部人都要停市停城啦。咁你啲倉鼠，你啲咩動物我嗰啲，即係你諗下啦，冇乜喺度嘈啦。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佢都係覺得要平衡翻成個社會嗰個風險情況嘅。咁，仲有李先生打上嚟喎，早晨。早晨，李先生。 係啊，收到嘛？ 收到，請講，聽到啊，係。 你好。咁樣咧，我咧就覺得咧，即係呢件事咧，我哋都應該配合政府嘅。咁但係咧，問題咧已經係發生咗咧。咁我又建議咧，即係譬如所有嘅倉鼠入嚟香港之前咧，都應該喺當地咧有個咧檢疫嘅證書。咁而呢一批倉鼠落到嚟香港咧，亦都需要咧隔離14日一個觀察，咁先至咧就可以咧繼續批發出去出邊俾各大嘅市民。咁另外咧，如果而家咧已經咧，即係已經係有倉鼠嘅話咧，我就覺得當然啦，如果你可以配合政府嘅，咁啊當然係配合政府嘅行動啦，因為呢個都係一啲專家嘅意見。咁但係咧，我亦都養過倉鼠，咁可能呢個倉鼠對你係即係有特別嘅感情。咁但係喺呢一方面咧，亦都需要咧即係譬如話你要好密切監視住你呢個倉鼠究竟嘅健康情況啦，同埋咧呢一家人。咁亦都係要作出一啲嘅特別嘅行動，去 例如咧， 例如譬如話，你每2日你自己要拎即係自己要去做一個測試啦，檢測一下啦，隔離一段嘅時間，咁就確保咧人同倉鼠會唔會繼續咧即係健康，同埋咧會因為呢個倉鼠而感染到你而流入去社區。咁所以你決定咗你要保留呢個倉鼠咧，你自己亦都要需要做一啲嘅行動。去即 係隔離咯。OK， 好啊，唔該曬李生。講到檢疫方面，可唔可以再做多啲咧？同埋，如果想保留翻倉鼠嘅主人，係咪都要做多啲檢測咧？等等嘅。楊女士打上嚟話，仲有早晨。 Hello， 早晨。 係，請講。 其實我覺得就唔需要一刀切咯，因為你而家出事嗰個 Little Box， 佢自己本身係應該有本地繁殖，正常倉鼠係荷蘭翻嚟漁護處規定係所有啲寵物。動物什麼那些蘭花全部都要 permit 才入到來香港，其實個檢疫那個關口是做得很很嚴謹的，還有就是飛機一落地呢，你已經要立刻去提貨，如果不是那些動物呢就會死的，因為它坐飛機坐到那麼長途，它沒可能再運它們14日去找個倉去 take care 它，漁處也都沒有這樣的人力物力去做這件事，所以我覺得你話小動物傳俾人類，但問題而家你都未 make sure 究竟係啲倉鼠傳俾人，定還是係人傳俾啲倉鼠？其實你只不過係一個源頭，你咪截咗個源頭先，你使唔使就係話殺曬全香港嗰啲咧？冇需要咯。你講到咁激動話點點點，其實嗰啲小動物係弱勢社群，佢根本佢 at 都冇得 at。你就一声令下，鋸啦，殺啦，殺咗先算啦，防止啲乜乜乜傳出去啦。唉，其實相對地人啊，你患咗病唔通你哦 ，OK， this is an order， 殺咗佢啦，佢唔會再惹其他人。可唔可以咁樣啫？ 不過楊女士，專家都有話，即係其實好難話啲倉鼠唔一刀切嘅，因為咧都要做每日嘅檢測咧，其實都有一個即係硬件或者數量上面咧，係未必可以應付到啊等等嘅。 咁就係因為佢配套唔得到，咁你咪叫啲 宠物主人，你人染到 Omicron 或者 Delta 就可能慢啲发出嚟，你 Omicron 你其实两三日已经有症状出嘅啦。 嗯， 相对地你仓鼠都系噶，你咪搵个空气流通空旷啲嘅地方，你将即系little box 嗰千几两千只，你咪搵埋一堆堆俾啲食粮食水咁，人道咁样对待佢，有啲乜嘢事真系？任何一方都不可以怪责，啱唔啱先 ？OK， 好啊，唔该晒杨女士。不过究竟而家啲仓鼠系涉及边一只嘅病毒咧，系 Delta 定系 Omicron 咧，都可能要进一步咧再了解啊。而家先休息一阵。 究竟系咪所有听障人士都唔能够讲说话？究竟系咪所有聋人都识用手语？究竟聋、听障、弱听、聋哑同失聪？哪一个称呼才最适合代表他们？ 全新电视节目《唔声唔声讲你听》，每集浅谈手语和聋人文化，让聋健之间互相诉说，彼此倾听。 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咧，政府咧就延长呢个社交距离措施咧，系14日咧，去到农历年初三咁，亦都推出咗第五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啦，就系以呢个第四轮咧为蓝本嘅咁。咁啊，见到有议员咧，亦都联同一啲咧受影响嘅行业咧，系开记者会嘅，就讲到今次基金可以再点样做得好啲啦，亦都讲到嚟紧政府如果推呢个疫苗气泡嘅话，对于业界嚟讲可以点样做，会损失少啲咧等等嘅。旁边咧，请你一位嘉宾嘅有香港家庭娱乐中心商会总干事邓国伦，早晨。 哦，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啊，我想了解下你哋家庭娱乐中心商会咧，其实讲紧系边一类嘅行业啊？ 公众娱乐场所里边嘅家庭娱乐中心。 家庭娱乐中心即系边类？即系可能公众未必知道，我想等大家了解一下。 O、okay, K，、即系一般小朋友去玩有游戏机啊，有波波池嘅娱乐中心处所。 嗯，即系譬如入金币落去换飞嗰类系嘛？ 啊，系冇错。 O、okay. K， 你哋呢一类其实而家你哋商会咧有几多铺头同埋业界嘅员工啊？代表？ 如果你讲持牌机构大概有九十几间吓。 今次喺疫情之下啦，有你哋系咪都系受影响，要系闩门嘅咧？要 系啊，要完全停业。 嗯，对你哋影响几大？可唔可以讲下？ 哇，呢、這个打击非常之大。其实由抗疫開始，我哋係第一輪被停業嘅處所嚟。咁至到而家都係，即係每次一有抗疫即係嘅措施要推行，我哋都係被停業嘅。但係從來我哋未有任何呢個疫情咧喺我哋嘅處所嗰度爆發過。 嗯，但始終譬如你哋呢一類。譬如玩遊戲有啲機嘅，咁可能都有唔同人會接觸到啊。如果有病毒嘅話，都有機會會傳播到嘅，所以有呢個措施又係咪可以理解咧？ 其實喺過去幾次嘅停業裏面咧，我哋都試過同政府或者有記者咧解釋過，我哋呢隻家庭遊樂中心其實係用緊一個非常之高規格嘅点讲好呢，那个防疫嘅一啲措施呢做咗出嚟，係令到我哋嘅顾客或者我哋嘅员工呢係喺非常之安全嘅情况底下去运作嘅。例如其实由一开始咁我哋即係就算未有疫情呢，咁应该咁讲有任何传染病呢，咁我哋都会要求即係顾客戴口罩啦。咁而有特别嘅员工呢喺处所里面呢做非常之緊密嘅清潔工作啦。咁有咗呢、這個COVID 之後呢，就其實就安心出行啦，早已經用咗啦。咁要求員工打針啦，呢啲我哋係完全配合政府去做曬所有嘅防疫抗疫工作。 我想知而家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呢係咪一個叫遊戲機中心資助計劃，就係包埋你哋㗎啦，可以受惠到 呀？我哋喺公眾娛樂場所裏面 ， 所以我哋係其中一個表列處所嚟。 咁所以今次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有冇一啲資助俾到你哋咧？ 都有50,000一家，鋪頭 夠唔夠咧？金額上面， 哇！這個就真係非常之唔足夠。不過唔足夠裏面咧，咁你知香港無論鋪租、人工非常之高啦，咁 淨係講是但一樣應該都唔夠一個月就已經使曬嘅啦呢錢。 嗯。 By the way， 最重要嘅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呢一隻家庭遊樂中心嘅處所個牌照申請咧，其實就同酒樓食肆一樣，都係喺申請牌照嘅過程裏面咧，已經定咗嗰、那個，即係已經被確認咗嗰、那個經營面積同埋規模嘅。咁你會見到酒樓食肆咧，由第一日有呢、這個援助開始，政府已經分咗細嘅酒樓食肆就會資助幾多錢，中型嘅會資助幾多錢，大型嘅會資助幾多錢。但係我哋呢隻家庭遊中心其實都係同佢哋一樣咁分曬 area 嘅，即係分曬大細面積嘅。咁、但係我哋嘅資助補助咧，就從來都係一刀切，就咁一筆錢，而且係較為少，即係50,000一間鋪頭咁劃一去發放。咁其實我哋嘅家庭遊樂中心，你會見到有啲可能係幾百尺嘅，又係一間中心；幾萬尺嘅又係一間中心。咁你知幾個員工同幾十個員工嗰個經營模式同埋嗰個成本係非常之唔同嘅。咁希望政府其實可以喺呢方面會更加精準咁去跟進咯，或者去改善嗰個救助。個模式咯 ，OK， 即係都建議係跟翻面積去俾個補助會合理一啲。但我想知道你哋而家有冇啲咩對策咧？呢段時間要停業，會唔會都啲工人停工唔出糧住，定點處理咧？ 就而家嚟講都係放緊，即係可能放緊一啲假期或者放緊補薪假咁樣。 嗯，有冇希望進一步會再同政府點傾啊？個資助上面會唔會有下一輪希望可以點樣幫到你哋啊？係咪就係純粹 都有㗎？都有經譬如琴日咁就經阿邵德輝議員就有記招啦，咁同社會或者同政府去發聲啦。咁其實之後都希望能夠經議員去同相關嘅官員去繼續商討。 嗯。因為我見特首林鄭月娥都話，即係一次嘅支援咧冇辦法滿足曬所有業界嘅要求嘅，咁都話財政預算案都會有一啲利民紓困措施嘅，有冇期望咧呢方面？ 希望啊，因為其實講緊每一次嘅資助，由第一次嘅所謂100,000一間鋪頭，到後來嘅50,000一間鋪頭，咁我哋見到嘅就係嗰個資助額咧，可能都因應住有個 budget 喺度啦，咁真係正如佢講，唔能夠滿足每個行業嘅，咁但係我哋都希望會有一個平均嘅分配， okay. 或者一個合理啲嘅分配啦。 好， 咁就係咯，只能夠係希望係咁樣。 好，唔該曬鄧國倫，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鄧國倫就係香港家庭娛樂中心商會總幹事，咁佢頭先都講到所謂家庭娛樂中心係邊類呢？就係一啲可能譬如我哋平時見到入金幣換飛換禮物嗰一類嘅，都話受到疫情影響，呢段時間都要係閂門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早先后完成荔枝角美孚新村第三期白老汇街72至74号、东涌影湾园一期赏桃轩第一座，同埋香港仔田湾加龙苑加星角受限区域嘅新冠病毒强制检测行动，未有发现阳性个案。三個受限區域合共大約2,10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大約90户無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內地過去一日新增8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土病例佔55宗，其中河南33宗、天津14宗、廣東7宗、北京1宗，其餘32宗係境外輸入病例，冇新增死亡個案。同日新增37名無症狀感染者，2名本土感染者，分別嚟自北京同廣東。內地累計105,345宗確診，4,636名患者死亡，97,200多人康復出院。英國首相約翰遜再次就 前年五月的派对门事件致歉，但重申从未接获有关派对是违反防疫规定的警告。约翰逊的前首席顾问金明斯早前说，约翰逊对他的警告置之不理，并指责约翰逊误导国会议员。被问到如果被发现误导国会议员会否下台，约翰逊说应该先等待调查报告结果。约翰逊面临党内逼供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七名国会议员已经向保守党党团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提出对约翰逊的不信任动议。至于在2019年首次当选的大约20名保守党议员，亦开会讨论提交联署。根据规定，必须有至少54位议员才能够启动对约翰逊的不信任投票。美国电信商 AT&T 和 Verizon 决定推迟在部分机场推出 5G 服务，服务原定星期三推出，但部分航空公司日前警告 5G 信号可能干扰飞机导航系统，对旅游和航运业造成灾难性影响。 AT&T 说将暂时推迟在部分机场跑道附近启用 5G 信号塔的计划，会同航空界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合作提供更多信息。Verizon 亦都表示自愿限制机场附近的 5G 网络，但同时指出 5G 网络在40几个国家的机场安全运行，对当局无法在不中断航空服务的情况下部署 5G 技术感到沮丧。总统拜登欢迎两间电信商的决定，认为有助保障飞行安全，并容许航空运作不受重大影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预测本港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星期六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暖潮湿。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63点，升49点，成交金额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6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2.4跌了4毫，阿里巴巴124.7跌个7，友邦保险83.1升8毫，美团216.8升1蚊，京东集团284.0升5蚊，美东汽车35.8升5毫，快手85.45跌1毫，港交所454.2升6毫，药明生物89.75升5.5毫，中国平安61.3升4.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14.76，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人民币6.354，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7,830点，跌咗426点。港金报16,8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91美元，卖出1,813.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多次啦，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 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这一段还是车多，车龙接近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城隧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和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2年1月19日，铜锣湾宠物店11个仓鼠样本呈阳性。有女顾客确诊，当局即时停止仓鼠进口。 渔护处呼吁市民交出上月22日起购入的仓鼠作人道处理。 新增18宗确诊，包括11宗本地个案。大坑东村东满楼怀疑出现垂直传播。 世卫指疫情大流行远未结束，警告或再出现新变异病毒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对于铜锣湾嘅宠物店有店员感染 Delta 嘅新冠病毒啦，另外有顾客咧亦都系染疫嘅，咁而家就话1000只铺头入边嘅仓鼠啦，以及系另外1000只其他铺头卖嘅仓鼠咧，都系要做一个嘅人道毁灭嘅，即系夹埋2000只，包括仓鼠等等呢啲细小动物嘅。繼續跟大家傾啦，而家電話旁邊就有漁農自然護理處處長梁兆輝，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啊，梁兆輝處長。講到咧就而家有尋日嘅講法咧，就有11個倉鼠樣本係驗到有陽性嘅結果嘅。而家有冇最新一啲更加更新嘅情況？包括大埔倉入邊嘅動物有冇話驗到嘅情況係點啊？ 好啊，個測試咧，其實咧就一路進行緊嘅，因為咧個測試咧，其實咧就係我哋做咗一次初步嘅檢測咧，仲要做一啲所謂確定嘅測試咁樣。咁所以喺琴日我哋公布嗰個數字咧，就係我哋抽喺呢個銅鑼灣嗰個寵物店抽取嘅樣本咧，其中有11個咧嘅倉鼠嘅樣本咧，係初步呈呢個陽性反應嘅。咁咧就確定嗰個檢測咧仍然進行緊嘅。正如我哋琴日同事講咧，可能咧到最尾個數字咧，可能都有啲轉變，但係咧確定嘅咧就一定係有一啲嘅樣本咧，倉鼠嘅樣本咧係對新冠病毒咧係呈呢個陽性嘅反應。咁另外咧就係喺呢個大埔嗰個倉庫裏面咧，我哋所抽取嘅樣本咧就我哋包括咗兩種嘅，一個咧就係喺動物身上嘅，第二個咧就係喺個環境樣本，就由呢、這個衛生署嘅衛生防護中心去抽取嘅，咁喺個環境樣本個嗰、那個其中一啲樣本咧，係琴日公布嘅時候咧，已經係有部分嘅環境樣本咧，係對新冠病毒咧係呈呢個陽性嘅反應，而喺動物嘅樣本裏邊咧，初步嚟講咧係好初步嘅，係有一部分嘅樣本咧都係呈一個初步嘅陽性反應，但係咧呢、這個係要再做一個確定先至可以再公布到嘅。 幾多係一部分？因為你哋應該係驗咗係咪有幾百個呢啲動物樣本嘅喺大埔倉入邊？ 係啊，依家個數字咧，我諗咧就比較暫時我哋唔想喺呢個時候公布住，因為我哋想確認咗先再公布。但係有部分嘅樣本咧係初步呈陽性反應嘅啦。 咁起碼頭先講話喺寵物店銅鑼灣店嗰度咧，11個樣本有初步陽性啦。呢11個係咪嚟自11隻倉鼠？同埋我想知係咪 Delta 嘅病毒嚟㗎？ 呢一個咧就暫時嚟講咧，我哋嗰個所謂嗰個基因排序嗰個咧就仍然進行緊嘅。 吓。咁咧就喺嗰个十一个样本咧，系嚟自咧就系呢个如果系真系确定嘅数字咧，就系会系大约系七，好似系七只嘅动物嘅吓。 寻日我见你哋都话根据记录啦，睇到入口两个入口批次嘅仓鼠就系、是。上年十二月二十二号同埋今年一月七号嘅批次风险比较高，呢、這个系点睇到嗰、那个呢两个批次系比较高嘅？同埋系咪其实呢段时间得两批嚟嘅香港咧？又 系啊！我哋睇翻我哋嘅入口嗰个数据，因为入口嘅时候咧系需要呢、這个入口嘅证明啊咁样嘅。咁咧就我哋追查翻咧最近嘅两个批次咧系有入过仓鼠咧，就系、是、今年嘅一月七号啦，再对上一个批次咧就系、是、旧年嘅十二月二十二号。咁咧，所以我哋認為咧，就係即係依兩個批次咧，喺仍然係喺呢個香港嘅寵物店或者喺大埔呢個倉庫裏面咧，係仍有呢啲動物咧個機會係最高嘅。 嗯嗯，我見而家都陸陸續續做緊一啲嘅檢測啦。咁理論上應該係咪確立到係由倉鼠傳人，應該都唔係好耐會確認到噶啦。點解喺呢個時候就已經有一個嘅措施，就係、是、包括要人道毀滅一啲嘅倉鼠，涉及嘅數量都唔少，成二千隻。見到網上面一啲嘅反應都幾大嘅，點睇呢個？ 好啊，嗱，依家嚟讲咧，个新冠病毒嗰个病嗰个疫情咧，其实依家好严峻嘅。其实咧就系、是、成个世界上咧，嗰、那个病毒嗰、那个即系发展咧，系一路咧每日都有一个新嘅情况，而香港亦都唔例外嘅。咁所以咧，就住咧就系、是、嗰、那个疫情嗰个控制嗰方面咧，我哋係真係要一路要睇住成個發展，同埋咧係採取一啲咧就係、是、可以係即係比較穩妥嘅一啲措施咁樣。而喺呢個個案上面咧，其實我哋同衞生防護中心咧都會睇一啲數據咧，係咪睇下究竟呢、這個喺呢個銅鑼灣嗰個寵物店嗰個店員同埋嗰個其他嘅顧客嗰、那個感染嘅來源係喺邊度？咁、咧，當然，依家嚟講咧，亦都係進行調查緊嘅。但係咧，就兩個方向咧，一個就係咪呢個人係從其他途徑傳染翻嚟啦？第二就係話係咪從呢啲動物去傳染俾人？而呢個動物感染到呢個新冠病毒，係咪人傳染翻俾佢咧？咁樣，咁呢個咧嗱，個調查係進行緊，但係咧有啲資料咧係顯示到咧係有機會咧係由呢個倉鼠去傳俾人嘅。第一。在呢個銅鑼灣的寵物店裏面咧嘅倉鼠的樣本咧，其實咧有都有相當部分咧係呈陽性嘅。第二咧就係咧喺呢個大埔嗰個倉庫裏面咧，其實咧根據資料顯示咧就冇一個嗰、那個受感染嘅員工咧係冇去過呢個大埔倉庫嘅。而大埔倉庫嘅環境樣本咧已經係有呢、這個對呢個新冠病毒咧係呈陽性反應。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去睇翻。這個倉庫的倉鼠呢其實呢它是入口之後呢就擺在那裡然後呢就分發去香港各個 的寵物店這樣、所以呢在這個情況底下呢我們是真的需要呢就是要去再進一步去調查還有呢做一些預防的措施呢去盡快呢去切斷這個可能出現的源頭。 OK， 今次涉及二千隻嘅小動物啦，可能要人道毀滅啦。其中一千隻係嚟自唔係涉及嘅呢間寵物店嘅其他寵物店賣嘅倉鼠嚟嘅，係咪呢一千隻全部都係大埔倉嗰度分發出嚟嘅？ 嗱，或者我哋咁睇啦，入口嗰兩個批次咧，一共咧總共入口咗咧大約一千九百幾隻嘅倉鼠。咁咧而啲倉鼠咧，咁佢可能咧入到嚟咧。是或者是會去了個倉庫先，亦都是有機會分發去各個嘅寵物店嘅嚇、 啊。即係冇辦法追蹤到係咪全部而家市面賣緊嘅倉鼠，全部都係嚟自大埔倉。 佢依家喺個短期裏邊咧，我哋係好難追查到嘅嚇、啊。但係有一個咧，如果我哋從呢個資料顯示咧，即係同呢個寵物店呢、這個 Little Boss。俾我哋提供嘅資料咧，起碼佢入嚟呢兩批嘅倉鼠咧，係唔係淨係去銅鑼灣嗰個寵物店嘅？佢旗下已經有總共有十五間嘅寵物店噶啦。咁所以咧，其實旗下十五間嘅寵物店咧，如果我哋從個批次嚟睇咧，呢兩個批次咧，好大機會咧都去曬呢啲寵物店嗰度嘅。 另外佢有冇再分發去俾其他嘅寵物店呢，呢、這個我哋仲要去調查嘅。但係點樣都好呢，調查係需要時間同埋要掌握資料嘅。但如果我哋從一個盡快去截斷一個可能嘅源頭同埋傳播鏈嘅話呢，其實呢我哋首要嘅任務呢就將呢個風險呢移除咗先。 嗯，明白，在風險角度那裡要即是先截了先的。但我都見到有些關注動物的團體，譬如關注動物權益的環保生態保育協會主席郭平，報章都有個建議，就說會不會即是將那些養倉鼠的寵物店短暫要停業的嘛，現在都要。會不會可以他們的指定人員在店裡面為一些寵物做檢測呢，然後又不要賣出去啦，確定他們是沒有染疫先至是陸續營業呢？因為剛才你說要截斷，也都不確定是不是所有現在賣緊倉鼠的店裡都是完全是來自大埔倉嘛。那他們只要不流出社區，在個店裡面做完檢測陰性了一段時間，是不是可以不用做人道毀滅呢？ 嗱，呢個全部都係要睇個成個風險嘅。嗱，首先咧，我哋要睇下咧，倉鼠咧其實同其他動物咧，喺呢個新冠病毒嗰個感染同傳播咧，佢個能力咧係強過其他動物嘅。所以有啲市民或者有啲其他嘅組織講咧，就係、是、咦，同貓狗嘅處理點解唔同咧咁樣？因為貓狗咧到目前為止咧，佢嗰個傳播嗰個去其他動物，甚至乎去人嗰個能力咧，暫時咧唔係咁有效嘅。亦都咧，我哋過往亦都有揾過貓狗係感染到呢個新冠病毒，但係咧佢係冇完全冇一個證據咧，佢可以傳俾人啊咁樣。咁但係倉鼠嚟講咧，其實我哋同呢個譬如話同呢個北歐嘅雕鼠係佢個嗰個傳播能力咧係同呢個雕鼠係差唔多嘅。即係佢一感染到之後咧，佢係可以有效咁去傳播俾其他動物，嗱，從而咧佢傳播俾人嗰個風險咧係相當高嘅，可以。咁當然今次嚟講係一個首先發現到喺個自然環境上邊咧，佢係可以感染到呢個新冠病毒。咁呢個真係一個響起一個警號啦。佢感染到之後咧，其實佢可以傳播俾其他動物同埋甚至乎人類咧，係絕對係有呢個可能性嘅。 所以頭先咪話佢閂咗鋪頭，唔賣出去，做曬檢測先，可唔可以達到你呢個效果咧？就話， 既然係咁樣嘅話咧，咁喺個店鋪裏邊係咪一個安全有效嘅一個所謂叫做隔離同埋檢疫嘅地方咧？嚇，咁佢有通風系統嘅喎。咁佢啲通風系統唔同我哋一啲隔離設施咧，係完全係設計過可以防止啲病毒去傳播。 Okay. 第二咧，你講嗰啲店鋪嘅人員，佢哋亦都唔係一個受過訓練嘅人員，佢點可以即係我哋可以安心地話，誒、哎、你去睇住個動物去檢疫佢啦咁樣嚇。咁、所以全部都係個風險嘅。 Okay. 我想問一下愛護動物協會咧，係咪我見佢哋嘅回覆都話聯絡緊漁護處，睇下係咪商討下其他可行方案啦？係咪傾緊咧？同埋我想你都回應一下佢哋話，你哋未有關顧啲動物福利同埋人與寵物之間嘅感情同聯繫，係咪呢一個考慮係相對低啲咧？喺今次決定入邊？ 嗱，今次咧，其實我多方面嘅考慮咧，其實我哋都係進行咗嘅。第一，我哋點解話我哋盡量揾個批次出嚟，即係我哋唔係一刀切咧，哇！所有全港嘅呢個倉鼠，我哋都要市民或者寵物店交出嚟俾我哋做人道處理。我哋盡量去畫一條線出嚟嚇，咁咧就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話喺個動物裏邊咧。我哋係倉鼠同埋其他喺個寵物店裏面嘅其他動物嘅處理咧，我哋係唔同嘅嚇、啊。即係嗱、除咗依家我哋揾到呢個新冠病毒病存在嘅銅鑼灣店鋪同埋大埔嘅倉庫之外咧，其他嘅寵物店咧，我哋係將嗰個倉鼠同埋其他動物咧係分開處理嘅。倉鼠咧，因為頭先我所講嗰個高風險嘅問題咧，我哋係要盡快將佢處理咗佢。而其他嘅動物咧，我哋咧因為喺現時嘅證據顯示咧，其他嘅動物咧都唔會暫時啊，未好似倉鼠咁樣咁有效地一感染到咧就可以互相傳播，同埋咧係可以有機會傳俾人啊。 Okay. 所以其他動物咧，我哋係會進行一個新冠病毒嘅測試。如果佢係冇問題咧，而直至到滿意嘅話咧，呢啲動物咧可以繼續留喺呢、這個相關嘅寵物店。如果係測試完成咗之後又冇一個問題咧， 啲寵物店咧，亦都可以盡快去巡開嘅。 OK， 頭先我就引述到愛護動物協會就話對漁護處做翻震驚遺憾，覺得係冇關顧到動物福利啊、人同寵物感之間感情等等嘅。呢、這個有冇你哋考慮過咧？喺做決策嘅時候， 正如頭先所講啦，我哋盡量採取一個平衡嘅措施咯。所以頭先我所講嘅唔同嘅處理嘅方法，我哋點樣去畫一條線？其實我哋就盡量咧係減低對呢個動物嘅影響， okay。 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亦都要咧係盡快截斷一個可能嘅傳播鏈同埋嗰條源頭。 嗯，另外你哋有個強烈建議嘅就是、市民交22號啊，上個22號喺任何香港嘅地方買嘅倉鼠，你都會做一個人道毀滅嘅。你哋預計幾多人會交出嚟啊？ 呢、這個都好難估計。但是呢如果我們在12月22日之後呢，其實我們講緊呢入口了的兩個批次呢就總共牽涉到大約1900幾隻的倉鼠啦，樣部分呢就是相當部分仍然在啲寵物店同埋喺嗰個倉庫裏面嘅，有部分咧已經賣咗俾市民啦咁樣，咁所以個數字咧就現時比較難估計，但係如果我睇翻兩個入口批次嘅總數咧，我哋講緊係就係2000到總數嚇、總數嚇。 OK， 估計市民交出嘅意欲係點咧？或者有冇啲咩方法諗過係鼓勵佢哋交翻呢一批倉鼠出嚟？ 嗱，我哋依家盡量提供到一個嘅方便嘅一個途徑啦。我哋有個熱線電話就係26912269啦。另外佢亦都可以咧，就係直接將嗰個動物交俾我哋嘅新界南管動物管理中心啦。如果佢哋有任何疑問嘅話咧，其實係打我哋熱線咧，我哋同事係會再即係盡量去解説俾佢聽嘅。咁當然我哋都希望市民咧，盡量喺呢、這個即係、就是、保障翻佢哋自己同埋家人嘅。嘅安全底下咧，就去即係考慮呢一個咁嘅將個動物將交俾我哋處理咯。 嗯，但站在譬如寵物主人嘅角度交出嚟，就即係送咗嗰、那個寵物去即係、就是、結束咗佢嘅生命啦嘛。佢哋嗰個嘅即係可能就因為咁樣，未必會願意交出嚟嘅。你哋會唔會有進一步嘅措施，或者一啲強制嘅措施要求佢哋交出嚟？ 我哋暫時嚟講咧，我哋都係用一個呢、這個呼籲嚇，同、埋一個強力建議嘅一個方法啦嚇，同、埋我哋盡量咧就係、是希望市民咧就有咩疑問可以打俾我哋，我哋盡量去做一個解説咯嚇。 嗯，個考慮係因為法律上係唔可以強制要求定係點？ 係啊，因為你牽涉到法例咧，就算我哋點樣話有咩法例可以去引用咧，其實都唔可以喺個短時間裏面咧，我哋係可以即係去引用到個法例嘅，就要徵詢法律意見啊咁樣。正如我頭先所講，我哋其實希望盡快可以截斷呢個可能嘅傳播鏈同埋源頭啊嘛，所以所有嘅行動咧，我哋都想盡快推出咗先。 OK， 如果最後證實咧唔係倉鼠傳去人咧，會唔會呢啲措施都會叫停佢嘅？ 嗱，我哋永遠都係根據我哋可以掌握到嘅證據嚇、去做嘅。咁所以依家我哋有充分嘅證據咧，係可以作出一個合理嘅懷疑嘅話，我哋咪做咗呢個行動咯嚇。咁、將來如果係有啲唔同嘅證據或者資料出咗嚟，我哋又會再重新考慮。 OK， 嗱，另外我想問下業界方面啦，有冇同業界點傾？因為呢段時間賣倉鼠嗰啲寵物店要暫時停業啦，佢哋入貨亦都冇得入啦，而佢哋倉鼠以外嗰啲咧，譬如先龍貓啊、天竺鼠啊、兔仔啊，佢都要做新冠檢測噶嘛，話要陰性曬先至可以復業啦。做幾多次結果陰性先至可以復業咧？而家？ 嗱，我哋有同業界溝通嘅，因為我哋掌握個數據，我哋都要同佢聯絡啦。第二就係話我哋關閉之前，我哋都希望佢哋知道最新嘅信息，盡快。咁咧就我哋理解咧，就係、是、呢個咁嘅行動咧，對業界係有一定嘅影響嘅。咁所以咧就係、是、第一，我哋好感謝佢哋咧，今次係都好充分地同我哋合作啦。第二就係話我哋都研究下有咩方法可以咧，就住佢哋依次嘅影響咧，我哋有冇一啲嘢可以幫到佢哋？咁、但係我哋另一方面咧，我哋個所採取嘅行動，譬如話檢測啊，同埋就係佢個店鋪裏面都要做一個徹底嘅消毒同埋清潔嘅話咧，都要一啲時間嘅。但我哋會盡快去做，希望可以短期裏面完成到咧，佢哋就可以盡快去復業。 頭先講啊，譬如其他動物咧，佢哋要做檢測噶嘛，係咪都要做幾次證實一段時間都係陰性，先可以開翻鋪咧？ 是啊，我哋檢測咧，其實咧一般嚟講咧，如果我哋個檢測嗰、那個個需求咧唔係咁大咧，其實一般嚟講每次做檢測咧，我哋幾日都做到嗰、那個嗰、那個結果出嚟噶啦嚇。咁、啊、如果佢係陰性咧，其實快啲添嘅嚇， 即一次陰性就得噶啦。 我哋依家個獸醫我哋個團隊咧，亦都係要睇緊咧，係究竟係做一次咧，抑或做兩次，但係。根據翻我哋過往，我哋做貓狗嗰、那個安排咧，我哋一般嚟講咧係做兩次嘅檢測嘅。咁、 嗯、 但係今次嚟講，我哋對待唔同動物咧，我哋嘅獸醫咧亦都係研究緊，究竟要做幾多次咧，先至可以比較安全地，即係穩妥地咧，可以將個動物咧係確定佢係冇呢個風險嘅。 嗯，就算驗曬佢哋係陰性啦，都因為佢哋入唔到貨啊嘛，而家咁佢哋嘅生意有影響嘅。呢、這個方面有冇話同業界點傾點賠咁樣？ 嗱，我哋依家嚟講咧，首先我諗大家都會體諒同埋理解咧，就係依家暫時我哋就暫停咗呢啲小型嘅哺乳類動物嘅入口嚇，咁、呢個大家都要明白啦，因為有出現咗咁嘅風險咧，我哋要重新去睇過嗰個入口嗰個要求啊咁樣。咁咧呢個咁嘅檢討咧，我哋希望可以盡快去進行到同埋落實啦。咁第二咧就係、寵物店咧，除咗係賣呢啲動物之外咧，其實佢可能都會賣其他動物啦，又或者賣其他動物嘅必需品啊，或者係一啲即係設備啊，或者係一啲食物啊咁樣嘅。咁、所以個當然個生意係有少少影響嘅，咁但係希望大家會理解啦。 哦，即係都咁傾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呢一方面嘅賠償？ 嗱，我哋暫時嚟講咧，我哋就要去睇睇咧，就係、是、今次嗰、那個安排對嗰個業界的影響係點樣、 okay. 然後再睇下點樣去幫佢哋、 檢疫要求方面啊，係咪即係話嚟緊有翻呢啲細小動物或者其他動物入口嘅時候，都會檢測翻佢哋有冇新冠病毒？其他國家係咪有類似咁嘅做法咧？ 其他國家咧過往嚟講咧係據我所知咧，就應該整體嚟講啊，大部分都冇一啲咁嘅要求嘅。咁但係因為過往嚟講，譬如舉例呢一、這個個案倉鼠呢個傳個感染咗新冠病毒，然後傳人嘅個案咧，如果係落實嘅話咧，其實入口呢啲動物咧，其實係一定有呢啲咁嘅風險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住呢一個咁嘅個案同埋呢個咁嘅情況咧，我哋係要去檢視翻。適用於香港的一個入口的要求、 但理論上是不是都是哺乳類的，即譬如兩妻類那些應該很難做到這些檢測的，是即新冠病毒的檢測、 第一暫時沒有證據顯示呢其他即非哺乳類動物、那個傳播能力是好像這個倉鼠那樣、我們是即不同動物呢，我們可能都需要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OK， 我見之前是不是都說未有證據說即寵物傳人是做到，但是为什么今次会有一个这样的政策呢？ 你说因为不是正正就是因为我们每次即是每个时候呢，我们都要看回整个发展是怎样的。过往来说，就算我们过往来说，我们发现猫狗是有这个，过往我们发现过总共有九只狗、 okay. 八只猫有这个新冠病毒， 但是它有 十秒到、它不是传给人。所以我哋系唔需要去做一啲额外嘅嘢咯。 Okay. 好，唔该晒梁兆辉，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梁兆辉系裕隆自然护理处处长嚟嘅。